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 现在是经典戏剧故事节目时间。 听众朋友们，今天播送戏剧故事《渔樵记》。朱太守风雪渔樵记是元代杂曲，作者不可考。此剧取材于《汉书·朱买臣传》及民间传说，充满市民生活情趣，并带有悲喜剧的色彩。明代初期忌讳用皇室的朱姓，曾改名为王鼎臣《风雪渔樵记》，清人改编为《传奇烂柯山》，至今昆曲等剧种仍有演出。剧名《马前泼水》或《朱买臣休妻》。下面就请听戏剧故事《渔樵记》，改写王玉生，朗诵曹灿。 现在的浙江绍兴这个地方，古时候称作会稽。会稽郡集贤庄里住了一个读书人，名叫朱买臣。他小时候家境还好，读了十年书，他学习努力，刻苦攻读，学得满腹经纶，写得一手好文章。那年月的读书人，除了做幕僚当师爷或是教学馆之外，只有一条路好走，就是参加朝廷开设的科举考试，求取功名。一旦榜上有名，便可进入仕途，顿时身价百倍，光宗耀祖，俗称鲤鱼跃龙门。但是实际上大多数人都得不到这种幸运，常常有人从童生考到须发皆白，还是一介白丁或是穷酸秀才。朱买臣就是这样，他通过乡试得了秀才以后，屡屡科考，屡屡败北，转眼已经是快30岁的人了，仍然没有得个一官半职。父母双亡之后，他一不会经营生计，二不会料理家务，子曰诗云，又当不得饭吃，于是家道日益衰落，孤苦伶仃的，连老婆都没有讨到。集贤庄里有个庄户人家刘二，家庭经济状况虽然不算好，但还可以温饱度日。这刘二公早年丧偶，膝下生有一女，这个女儿相貌长得十分出众，人称玉天仙。刘二公对女儿爱如掌上明珠啊，平日难免骄纵，从小惯下了一副坏脾性，多少人家都不敢脱眉说和。这样高不成低不就的，玉天仙的婚事也就给耽误下来了。后来刘二公打定主意要招个上门女婿，自己也可以晚年有靠。想来想去，就想到了朱买臣，觉得这个人现在虽然落魄，却保有学识，一表人才，将来说不定会有发达之日，于是托媒说和。这时候的朱买臣正是吃了上顿没下顿，日子难挨，万般无奈便答应了下来，于是择吉成婚， 朱买臣入赘到刘家，当了上门女婿。时光荏苒，转眼就是20年。朱买臣已经40有9，依然老大无成。虽然他还是读读书，做做应试的策论，无非是为了打发时光。但是，每当岳丈和妻子劝他再去科考的时候，他都拒绝了。所谓一朝被蛇咬，10年怕井绳啊，提起上考场就如同让他上沙场的一般。其实啊，朱买臣又何尝甘心在这小户人家做养老女婿，靠岳丈家的残羹剩饭糊口度日呢？他睡里梦里都在想着平步青云、高官厚禄、宴饮琼林的荣耀。他恨自己心比天高，命比纸薄，常常不是用“君子固穷，守分”自宽自解，就是长吁短叹，发发怀才不遇的牢骚。玉天仙见他整日家那副怨天尤人、唯唯顿顿、酸不溜丢的模样，心里很不受用，渐渐的就生出鄙薄之意，每每恶语相加，说出话来常常使朱买臣十分的难堪。为了躲得耳根清净，免除妻子终日聒噪，朱买臣索性操起一柄板斧，拿了柴担绳索，每天上山砍柴去了。可像他这样的文弱书生，又能受得几分辛苦啊？能打到多少柴薪呢？无非是为了身处林野，观青山飞瀑，听莺转鸟啼，暂时忘却烦忧，洗洗郁闷之气罢了。朱买臣与山野村夫为伍之后，结识了两位好友，一个是江边打鱼的渔夫王安道，一个是山间打柴的樵夫杨孝先。王安道年过50为兄，杨孝先才过30为弟，三人结拜为异姓兄弟。话说那一日正值隆冬时分，一大早就阴云密布，要下雪的样子。朱买臣不管天气怎样，依然拿了柴担砍刀，怀中揣了自己写的巾帼志士的万言长册出门去了。刚进得山来，那鹅毛大雪早纷纷扬扬飘洒下来。朱买臣眼见无法打柴，便收拾收拾往江边而去。他知道每遇这般天气，王安道必然孤下新酒烫得滚热，等他和杨孝先到来一同畅叙一番。果然待他来到江边，那一叶扁舟早已系在岸边，王安道、杨孝先二人迎他进屋。朱买臣边饮酒边读文章，得意之处不禁手舞足蹈，击节而歌。王安道、杨孝先二人虽不解其味，却也频频赞叹。分手时那雪依然下得紧，王安道晓得朱买臣没打到柴火，回去又是一番口舌，便要杨孝先把柴给了朱买臣，拿回去搪塞。朱买臣谢过二人，就冒雪归家。可巧这天大司徒严柱奉了皇帝之命，要他遍寻天下采访饱学之士，来到会稽城外，适逢大雪，朔风吹得眼都睁不开来。那朱买臣低了头赶路，回避不及，与大司徒的马头撞个正着，柴担撞散，连怀中的巾帼志士长册都散落到地上。严柱见地上勾绳扁担，分明是个樵夫，又见一叠文稿，想来是个读书之人，便斥退从人，温和地问道： 既是读书之人，为何在布衣中负心为生啊？ 朱买臣一抬头，见是位官员，答道：大人，自古以来，有多少前贤发达之前都曾受过窘迫。接着他侃侃而谈，列举了殷朝傅说板著、秦朝白起当君卒、汉朝韩信钓鱼、公孙弘牧猪的历史故事，自比姜子牙80岁才得遇文王，受到重用。严柱见此人果然博学，是个贤士，便翻身下马，答应替他把文章献给皇帝，还让他明年进京科考，保举他为官。再说刘二公自招朱买臣为婿，原是看中他的学识文才，日子长了，以为他吃喝有靠，就再不想进取功名。如此下去，自己望续成龙的初衷岂不付之流水？于是把女儿叫到房中，吩咐：儿啊，朱买臣这厮一妻靠父，不思长进，待他回来，你向他讨一纸休书来吧。 玉天仙猛然一愣：爹爹，越老越不小事了，买臣确实不才，毕竟与儿20年夫妻，怎忍向他讨下休书啊？ 哼，你若讨得休书，我捡别的官宦财主人家替你再招一个，你若不讨休书，绝不饶你。 玉天仙虽颇受娇惯，但见爹爹如此斩钉截铁，不敢不依呀、啊，只等朱买臣归家吵闹一番。朱买臣风雪途中得遇大司徒严柱，真是天上掉下来的机遇。回家的时候啊，仿佛那柴担也轻了，步履也快了，不一时来到了家门，轻叩门环，哒哒哒。玉天仙憋足了劲儿要和他休离，不听叫门还则罢了啊，听见朱买臣叫门，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，嘴里边叫着：穷短命的弟子孩儿，怎么去了这整整一天，哪里是你打的柴来？他开开门，兜头一掌，啪就刮在朱买臣的脸上。朱买臣好不懊恼，但平日受惯了这婆娘啰嗦，也不与他计较。哎，娘子，我在外动了一日，实在难挨，且与我讨把炭火来烤烤可好？玉天仙把嘴一撇： 哼，好个憨头呆脑的，慢说我无有那火，就是有也一瓢水泼死了他，一个屁崩灭了他，哪有什么火与你享用啊？ 朱买臣心里边挺恼火： 哼，误那泼妇，你每日在家横草不拿，竖草不沾，惯得你千自由百自在，哪有这许多话说？玉天仙自然不会让朱买臣分毫啊，立即回他： 啊，你这般穷的叮当响，再不让我自在些儿，早跟定别人走了，还在你跟前活受，羞得嘴响。我且问你，这晚上下锅的米又在哪里呀？ 哎，我每日打的一担柴来家，怎还无米为炊呀？ 玉天仙步步紧逼： 哎呀，我说米他偏说柴，哼，你这个穷短命、穷剥皮、穷断脊梁的，你可要我吃那柴、喝那柴、咽那柴，这可是什么样的穷日子哟？ 玉天仙这一路穷子把朱买臣说的是哑口无言，他只好斜倚在炕头抱膝而坐，任凭那婆娘撒泼放刁，再不理他。 朱买臣退避三舍，玉天仙可不鸣金收兵啊，他长驱直进，终于说出了绝情话。 哎，巧言不如直说，看来你也养活不过我来，索性给我一纸休书，让我别嫁人去吧。 朱买臣大出意外，认真起来。 哎，你怎这样说话？我正待告诉于你，有人算定我明年准能得官，我若做了官，你便是夫人娘子了。 玉天仙嗤之以鼻，连挖苦带损： 娘子娘子，我都成了丝瓜瓤子了，说话也不嫌个牙碜，动不动便说做官官才哟，你做桑木官柳木官，这头端着那头仙，哼，轮到你做官，除非日头不再红，北斗打哈欠；轮到你做官，除非蛇叫三声，狗拽车，蚊子穿着雾了靴。只等到炕点头，人摆尾，骆驼上房梁，麻雀孵鹅蛋，你也不得官做嘞。哎呦呦呦呦，看看你那嘴脸啊，那个口角边的恶纹，深得连驴都跳不过去，你一辈子也不能发迹，快给我休书，快给我休书。 朱买臣见玉天仙态度今日与往常大不相同，一时没了主意，待与他讲理又讲不过那张伶牙俐口，待与他厮打更有辱读书人的斯文，不得已只好说：哎呀，我与你好歹也是20年夫妻，你就是不能举案齐眉，也不必这等嫌贫爱富啊。 哼，看看你住的这房，冬进风西飘雪，晚上抬头见新月，我可恋着你什么？是南庄北园呢、啊、是东阁西轩呢、啊、旱地上田，水路上船，还是仓里的粮，怀里的钱呢、啊、啊，凭我好苗条，好眉眼，善剪裁，善针线，又无儿女来牵连，哪里不嫁个好人家大官员？哼，亏你是连皮带骨站起来5尺高的男子汉，一点不争气，连累我跟你忍饥受冻20年，你休也不休啊。 玉天仙这些话可着实伤了朱买臣的心呐、啊、顶天立地的须眉男子养活不得家小妻子，又怪得谁来？只得说道：哎，刘家女呀、啊、这都是我的时也运也命也，岂不闻不知病无以为君子，这叫天不随人愿，我又能奈何？ 我恰才不说了，你一纸休书把我休了吧，就是做了鬼到黄泉，今生今世也不再与你相见，你家奶奶心坚石穿，再休纠缠。 朱买臣万般无奈，无计可施，只好来个死活不开口。玉天仙怎能就此罢手？他转身站到大门口就喊起来了： 哎，四村上下街坊邻里们听着，朱买臣养活不了媳妇儿，和我厮打嘞。 朱买臣万不得已，只好说：哎呀呀呀呀，你这般喊叫作甚？我协与你就是了。这样朱买臣就完全败下阵来。哎，只是这纸墨笔砚俱无，你让我拿什么写来？ 有有有，3天前我预备下烙鞋样的纸，描花的笔都在这儿，你快快写吧。 哎呀，刘家女，总得有个桌儿啊。 哼，靠墙不是那破桌子啊，你还要八仙桌不成？ 哎，娘子，今日打柴回家遇到司徒老大人，他保荐我明年高中得官，我若做了官，把个夫人名号与了别人，你岂不白受了这20年的辛苦？ 玉天仙断然回绝： 我辛苦受够了，实在挨不过，是我问你讨的休书，不干你事，你就写吧写吧。 朱买臣 将牙一咬，一挥而就。雪碧看过一遍，左手打下一个手印，就递给了玉天仙收了。写过休书，朱买臣与玉天仙已无夫妻名分，再在家中住下去不便。可这风雪之夜又到何处栖身呢？只得求玉天仙让他在外间住上一宿，天明再走。玉天仙假装满口答应，并说要取酒来给他用。接着玉天仙忽地叫唤起来，诓骗朱买臣说王安道伯伯来了。朱买臣忙迎了出去，等朱买臣一出屋，玉天仙却啪的一声在背后把门关上，再叫也不开了。朱买臣见玉天仙如此绝情，知道再也无法挽回，于是隔了门朗声说道：你恰才的语言我印板般记着，须知岁寒然后知松柏，你不该将我如此轻贱奚落。我若是不得官，便不再姓朱，那时节你再要认我朱秀才，你就是哭哭啼啼磕头拜地，我也再不把你这歹毒的妇人理睬。说罢愤愤而去。等第二天早晨，玉天仙见了刘二公，把昨天的事原原本本告诉了爹爹。刘二公晓得朱买臣蒙此羞辱，定会发愤，于是备下白银十两，新衣一套，找到王安道，向他嘱托：哎，这木不钻不透，人不激不发呀，我昨日捉女儿乐逼朱买臣写了一纸休书，激他进京求取功名，这银两衣服记在大哥跟前，等你那兄弟来辞别你时，你拿来打发他做盘缠。只是他恼了我父女，将来若不肯认俺，求大哥做个证件。哦哦，好好好，王安道应允了。有话则长，无话则短。次年朝廷开科取士，榜发之日，朱买臣果然高中，不日又接到任命，官授会稽郡太守之职，正是春风得意马蹄疾啊。朱买臣带了随从人等，威风凛凛，前呼后拥，气气派派上任去了。昔日负心打柴的朱买臣，如今成了会稽郡的父母官，这个消息不胫而走，轰动了会稽城四乡八镇，刘氏妇女自然也有耳闻。这时他们心里真是一则以喜，一则以忧啊。喜的是皇天有眼，朱买臣果然苦尽甘来；忧的是当初强逼他修篱，那朱买臣定然怀恨在心，看来只有求王安道出面做个证件了。王安道也早听说朱买臣做了会稽郡太守，而且不忘旧情，要来家下拜望，于是准备下酒肴迎接故人。杨孝先也不去打柴了，与哥哥王安道一起恭候。不一时，朱买臣带了随从人等到来，三人见过，互道问候，一起坐下饮酒。朱买臣离别半载，故地重游，见江边这座草庐依旧，岸上绿柳成荫，哥哥和兄弟依然是布衣萧索，唯有自己穿珠戴紫，冠仪在身。想起人世间沧桑变化如此巨大，瞬息万变，不由感慨细致。不说兄弟三人饮酒，再说刘二公和玉天仙，听说朱买臣近日特意到王安道家叙旧，也乘机赶来与朱买臣相认。远远地看到仪从人等热闹非凡，一时未敢就近。还是玉天仙胆大泼辣，一个人先闯进去，见到朱买臣便飘飘摇摇拜将下去：恭喜相公，贺喜相公，我就知道你不是那久受贫穷的嘛。朱买臣故作惊讶地问： 哎呀，这是哪家宝眷不敢劳动，请起请起。王安道说，哎，是夫人来了，兄弟快快见过。朱买臣脸色一沉，都哪里来的什么夫人，难道忘记你曾说过，你好苗条好身段，善剪裁善针线，又无儿女牵连，要别嫁个大官员吗？哼，张骞还不快快与我插了出去。刘二公见女儿被轰将出来，只好陪了女儿再次进去，向朱买臣作贺，啊，恭喜贤婿今日高中，全家得以富贵团圆。朱买臣说，当初你要修理便修理，今日你要团圆，我可不团圆。你不是说便做鬼到黄泉，今生今世不相见，心间石也穿吗？雨天仙就是性子再恶，这时也感到万般羞愧，心想，哎，真不如跳井投河倒也痛快。王安道见状，向朱买臣劝解，兄弟莫提旧事，还是认下了吧。朱买臣坚不相认，嗨，哥哥有所不知，那日凛冽寒风，大雪漫天，我身无衣，腹无食，怀无钱，深夜间被赶出家门，他哪有一丝儿夫妻情分？哎，也罢，张骞，依我打一盆水来。张骞打过水来，朱买臣让玉天仙把水泼在地上，然后说，你若能将这盆覆水收起来，我便与你再成姻眷。刘二公见事情再无回旋余地，只得向王安道作了一个揖，哎呀，亲家哥耶，事到如今，求你就说开了吧。王安道这才一五一十把刘二公如何搬条女儿故意所休所离，以激朱买臣进京求取功名，暗地里送来盘缠之事俱多讲明。哎，相公啊，你也不想想，我一个打鱼之人，这十两白银一套锦衣是哪里来的？哎，当初受贫穷，你三口儿受贫穷，如今享荣华，怎独个儿享荣华？昔日你曾言道，知恩报恩，风流儒雅，知恩不报，非为人也。你可不能言而无信呐。朱买臣这才如梦方醒，思前想后，将怨愤之心尽皆化解，此后一家人团圆喜庆，皆大欢喜。 听众朋友，以上为您播送的是元代杂剧《渔樵记》，故事取材于《汉书·朱买臣传》以及民间传说。今天的经典戏剧故事节目就请您欣赏到这里，再会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 现在是经典戏剧故事节目时间。听众朋友，现在播送戏剧故事《范王宫》，这是一部传统剧目，又名《夜寒烟》《洛阳桥》《红山寺》。这部戏在秦腔、蒲剧、晋剧、豫剧、川剧、滇剧中都有演出。此剧带有一定的传奇色彩和浪漫气息，表达了人民的一种美好愿望。下面就请听戏剧故事《范王宫》，改写周传佳，演播牟云。 元朝年间，古都洛阳城外有一座规模宏大、巍峨壮丽的大佛寺，名叫范王宫。寺内终年香火不断，每逢过会更是热闹非常。有一年初夏，又逢上过会，众家施主、善男信女从四面八方来到寺内，拈香祈祷，给老禅主祝贺拜寿。三教九流、五行八座，不论穷的、富的、男的、女的、老的、少的，都来逛庙会看热闹。洛阳城里叶尚书的小姐叶寒烟，常年大门不出、二门不迈，这天也跟嫂嫂刘玉英一起到范王宫降香观光。日升三竿，姑嫂二人来到宫前。和煦的阳光下，苍松翠柏掩映着青砖碧瓦的大佛寺。山门前的空场上，说书的、唱戏的、耍钱的、卖艺的、做小买卖的熙熙攘攘，接踵比肩，喧天的锣鼓、嘈杂的人声交织在一起。 买宴来，买宴来！ 随着清脆的吆喝声，人群里走来一位英俊少年。他头戴布巾，身穿短衫，肩扛红缨梭镖，上挂几只刚刚打来的大雁，手里挎着一张强弓，腰里插着羽箭，在他背后还跟着一个黑红脸膛的大汉。叶寒烟猛抬头看见那个少年，心里不禁为之一动，便劝嫂嫂去买野味儿，设法和那少年搭话。嫂嫂不知寒烟的心思，劝说道：“哎，就怕雁打下多日，肉已腐烂了。”那红脸大汉听到玉英这么说，忙接过话说：“哈，这雁是刚刚打下的，新鲜得很嘞。”正在这时，只听空中传来嘹亮的雁鸣，那少年也不说话，挽挽袖子，撩撩衣衫，拈弓搭箭，只见弓如满月，箭似飞星，两只大雁应声落下。人群中响起一片喝彩声，刘玉英啧啧称叹，叶寒烟更是打心底佩服这位武艺高强、英姿飒爽的美少年。姑嫂二人正要上前搭话，那少年早把两只大雁拾起来，微笑着送到面前。叶寒烟的心头咚咚地跳着， 不好意思地低下头去，脸上升起两朵红云。刘玉英从那少年手里接过大雁，掂了掂分量说：哦，这野味儿可真是又鲜又肥呀。他正想让丫鬟把野雁收下，忽然想起身边没带银钱，便又把大雁还给少年。那少年慷慨地说：二位小娘子不必为难，小生愿将这两只大雁一齐奉送。刘玉英不肯收下，那红脸大汉也爽朗地说：哎，两只野雁算得了什么，拿去吧，快拿去吧。刘玉英还在犹豫，叶寒烟动了心眼，羞答答地说：啊，雁我们收下了，请问二位尊姓大名，家住何处，改日我们也好将钱奉还。刘玉英看着叶寒烟那娇羞的样子，仿佛意识到了什么，也笑着说：哎，对呀对呀，就请二位留下尊姓大名吧。那少年不好意思地微笑不语，红脸大汉爽朗地笑道：哈哈，既蒙二位娘子动问，通个姓名也好。他指着少年说：他是我的外甥，名叫花云，家住城南花家庄，我是他舅舅郭广清。以后啊，要吃新鲜野味儿，到花家庄去找我们好了。说罢，舅生二人就转到别处去了。叶寒烟痴痴地站在那儿，目送着花云的背影消失在熙熙攘攘的人群里。他跟着嫂嫂，也不记得是怎样把香降完返回府中的，只觉得眼前总是浮现出花云的面容和身影。他心里暗想，花云虽是猎户平民，却比那些纨绔子弟可亲可敬得多，如能和这样的人结为情妓，岂不是三生有幸。嫂嫂看出他的心事，道出他的隐秘，并答应帮助成全。说来凑巧，正值姑嫂合计此事，花云的母亲花婆婆进府卖花来了。嫂嫂刘玉英热情款待，细问端详，当面提亲。花婆婆既没答应也没拒绝，只说回去商议回话。就在叶寒烟随嫂嫂逛范王宫的这天，他的哥哥叶里红也带着家丁牵着走犬到庙会散心。这叶里红虽说是叶寒烟的胞兄，却跟妹妹大不一样，世袭了个伯爵的位子，但整天不干正经事，专爱寻花问柳。这不，途中遇到采桑女林梅英，便上前调戏。这林梅英年方二十，是郭广清的表外甥女，花云的表姐。可怜她新婚不久，丈夫就暴病身亡，孤苦伶仃一个人，全凭着纺织度日，还要承担官府的苛捐杂税。他恨透了官府和纨绔子弟，让叶里红碰了一鼻子灰。叶里红正要发作，家丁胡甲在一旁出谋划策，竟私造文书说梅英丈夫在世时欠下叶府白银200两，逼着梅英立即偿还，不然就以人抵债。梅英着急，忙找表舅郭广清商议。郭广清听了，气得拳头握得咯咯响，两眼直冒火星，一把将桌上的文书撕了个粉碎，大骂叶里红不如禽兽。最后他安慰外甥女：我儿莫要害怕，任凭叶贼官高势大，咱们也要跟他斗一斗， 事不宜迟，表舅马上就到你花云表弟家去商议，明天定要搭救我儿。说着跨出门去。郭广清出了林梅英家，直奔花云家。此刻花云母子正在商议叶府提亲之事，他娘俩见郭广清满面怒容，忙问是怎么回事。郭广清说，姐姐不知，叶丽红那贼明天就要强取梅英，我特地前来跟姐姐商量搭救之计。花婆婆平日最疼爱梅英，如今听说叶丽红仗势欺人，又是心疼又是气愤，她不禁叫道，叶丽红竟做出这等伤天害理之事，气死老身了。兄弟，就是担着血海般的干系，咱们也要从虎口救出梅英。这时他早把叶府求亲之事撂到九霄云外去了。花婆婆和郭广清都主张夜入夜宅刀斩贼子叶丽红，不料花云却连连摇头说，哦，不可不可。花婆婆和郭广清齐声问道，有何不可？花云说，且不说叶府侯门深似海，岗尽森严，难以潜入，就是进去了，恶仆众多，恐怕也进不得叶丽红。倘若走漏风声，不仅救不了表姐，反而会连累于她。那依云儿之见呢？依孩儿之见，明日叶贼抢亲，不如让孩儿男扮女装，随身藏下匕首，抬到叶府洞房之夜，一刀将叶贼刺死，岂不更好？花婆婆和郭广清听罢，不由大喜。郭广清直夸花云有志不在年高，花婆还有些放心不下。儿啊，此计倒是可行，只是你年纪轻轻，只身深入虎穴龙潭，只怕凶吉难测呀。哦，母亲，您常说要见义勇为，今日不闯虎穴龙潭，怎能搭救表姐呢？孩儿练就一身武艺，那叶丽红是酒色之徒，怎是孩儿的对手呢？请母亲不要为孩儿担心。郭广清问道，那杀了叶丽红，下一步该怎么办呢？花云说，杀死叶贼之后，我立即逃离叶府，然后咱们带着表姐一起奔赴九华山，到那深山老林打猎为生，也省得再受官府的欺压。郭广清是个痛快人，他见花云已经成竹在胸，高兴地说，好好好，咱们一言为定。当下他们便分头准备，约定次日一早到林美英家会合。次日清晨，郭广清和花云母子来到林美英家。花云换上梅英的衣服首饰，又对着镜子挑脂抹粉，左照右照，然后学着小女子的体态步履，袅袅婷婷地来到花婆郭广清和表姐的跟前，调皮地问道，看我像不像个女子？三人抬头看去，见花云眉弯新月，髻挽乌云，面如桃花，唇似丹砂，秋波流转，简直比女子还女子，不禁都笑了起来。细心的梅英抿着嘴端详着表弟，表弟真比梅英还美上十分，只是头上还缺少一枝花。说罢到院里摘下一朵火苗般的石榴花，插在花云的鬓边， 然后嘱咐说：“表弟，叶里红为人毒辣阴险，叶府有权有势，千万要小心谨慎啊。”花云连连点头。这时，村外传来一片鼓乐之声，早有乡邻报知，叶里红和家丁胡甲前来娶亲了。郭广清连忙带着梅英出了后门，藏进一间草房里。花云顶着蒙头红纱，由花婆护送上轿。花轿走到半路，经过一片疏林时，突然跳出一个红脸大汉，响起炸雷般一声呐喊：“叶里红，哪里走？”这红脸大汉不是别人，就是郭广清。他安排好梅英，便来到半路，藏在疏林里，等候叶里红经过。叶里红心里一惊，打了个寒颤，壮着胆子问道：“你是何人？敢叫大爷的名讳？”郭广清也不搭话，快步上前，飞起一脚，把叶里红踢倒在地。叶里红像杀猪似的嚎叫起来：“小子们，快来救命啊！”家奴一拥而上，把郭广清团团围住。郭广清大喝一声，如晴天霹雳，三拳两脚就将众家奴打得四散而逃，最后又给了叶里红几拳几脚。叶里红被打得鼻青眼肿，遍体鳞伤，动弹不得。等郭广清离去，家奴们悄悄溜回来，把叶里红抬回府中，已是气息奄奄，命在旦夕。刘玉英平日就恨丈夫胡作非为，今日见他重伤而回，不仅不心疼，反而觉得解气。谁叫他不行人事呢？全是自作自受。胡甲见刘玉英不管不问，只好把叶里红安置到后花园一间僻静的房子里煎药服侍。刘玉英恨丈夫，同情无辜的贫女。她想，既然梅英已经抢来入了洞房，总不能让她一个女子孤零零地独守空房吧。想来想去，觉得还是请小姑叶寒烟与新人作伴为妥，于是来到绣房见了叶寒烟，提出请她陪房。富于同情心的叶寒烟一口答应下来，随即跟着嫂嫂来到洞房，陪伴这位新嫂嫂。再说花云被抬进叶府，没拜天地就被引进洞房。天黑了还不见叶里红的影子，心中好生纳闷，又有些焦急，因为他不清楚叶里红半路被舅父毒打之事，所以猜疑起来。莫非是自己不慎露出破绽？还是叶府另有打算？他坐立不安，度时如年。就在这时，忽然听到门外响起脚步声，走进一位如花似玉、似曾相识的少女。呀，这不是叶寒烟吗？为什么她深更半夜只身来到这里？她正在吃惊之中，叶寒烟走了进来，柔声安慰道：“啊，嫂嫂，我知道你是被我哥哥抢来的好人。我哥哥自作自受，半路挨打，快要断气了。今夜你暂且委屈一下，明天要留便留，若不肯留下，我帮你逃走，与亲人团聚。今夜妹妹陪你同榻而眠，免得你一个人孤孤单单。”说着就要拉花云同入罗帐。花云明明知道这是天大的误会，但此时此刻又怎能说明呢？他连忙缩回手，挪了挪身子说：“ 哦，姑娘请便，我还想坐一会儿。叶寒烟没有发现半点破绽，也没有产生丝毫怀疑，天真而俏皮地说：“啊，嫂嫂还要坐一会儿，妹妹便占先了。今晚咱们姑嫂也算一对假凤虚凰。”叶寒烟走进牙床，揭开红罗帐，倒在芙蓉枕鸳鸯被上，进入温柔甜蜜的梦乡。梦意中呼唤着花云的名字，花云心里为之一动，他蹑手蹑脚地走到罗帐前伫立良久。罗帐里传出均匀娇弱的鼾声，透出少女醉人的温香。花云轻轻撩开罗帐，端详着寒烟美丽的面庞，可爱的睡态。多好的一位姑娘啊，跟她的哥哥可大不一样。这真是幽闺里锁住了桃花人面，鸭群里飞出只白鸽片片。既然他对我有情有义，我怎能铁石心肠？再说今晚洞房相遇，莫非是美姻缘，天配地设？错过了这么好的机缘，岂不可惜？想到这儿，花云真想唤醒叶寒烟，同结缘盟，但是他刚要开口，话到唇边又咽了回去。他想起自己的使命，想起表姐还没有脱险，母亲跟舅舅正等待着自己的消息。倘若此刻就入了罗帐，同校鸾凤，岂不与夜贼一个样了吗？他决定立即离开洞房，趁夜深人静杀了叶丽红，快与母亲、舅舅、表姐会合。不料他刚卸了红妆，转身要离去，叶寒烟突然醒来。他睁眼一看，牙床上没有新嫂嫂，帐外立着一位英俊少年。那少年不是别人，正是自己日思夜想范王宫前赠宴的美少年。他不由得又惊又气地问道：“你这设宴之人，为何男扮女装来到我府？”花云心想，既然已经暴露了身份，索性打开窗子说亮话吧，便说：“哦，只因你哥哥要强娶我家表姐，是我心怀不平，男扮女装暗藏短刀来到你府，要把你那做事不仁的哥哥一刀刺死。”说着亮出明晃晃的匕首。叶寒烟一下子全明白过来了，他打心眼里敬佩花云见义勇为、冰清玉洁的品格，同时又为花云担心，为哥哥担心，于是上前劝阻说：“哦，倘若杀死我家哥哥，你怎能逃命？还请三思而行，饶了我家哥哥一条性命。”花云说：“萧姐心意我能体谅，但不斩豺狼难救羔羊，不杀死你那为非作歹的哥哥，他就要霸占我那无辜可怜的表姐。我今晚杀了叶丽红，小姐明天就可进衙告状。花云，我好汉做事好汉当。”叶寒烟见花云如此至诚，愈加爱恋，他暗自想到：“我跟花云一见钟情，今夜洞房相遇，真是天缘凑巧，我怎能白白错过这一良机呢？何不趁此时将终身之事当面讲定？”于是他羞答答地上前施礼，表示愿同花云一起逃走。“哦，这可万万使不得呀！”叶寒烟哀求说：“啊，相公，今夜洞房之事如果张扬出去， 叫我有何面目再见世人？还不如自刎而死，倒也干净。说着就去抢夺花云手中的匕首，花云急忙拦住：“哦，小姐不可，小姐不可。”那么，莫非相公愿意带我逃走？花云仍不肯让步。待我前去杀了你那哥哥再说。叶寒烟连忙跪下求情：“啊，看在奴家的面上，且饶他一死，也免惊动他人。”花云迟疑了半晌才说：“那可就便宜了这贼。”于是让叶寒烟取出衣襟装扮上路。叶寒烟趁机又请求说：“相公，你我一男一女，路上多有不便，倒不如就此拜花烛为媒，了却奴的一桩心事。”花云觉得他说的有理，也就不再推辞，说道：“好好好，就依你。”二人一同跪到花烛之下，拜了天地，互赠了定情之物，然后出了洞房，开了角门，像两只出笼的鸟儿朝城外花家庄飞去。黎明时分，他们来到花家门口，花云轻轻地叩门，花婆将门打开，花云领寒烟进了家，与母亲、舅舅、表姐相见，大家都很高兴。花云说：“小姐与我双双逃出，天亮之后，叶府必然要报告官府，这里不可久留，咱们及早躲避吧。”花婆说：“哦，孩儿说的有理，咱们快快动身吧。”于是他们轻装简行，直奔九华山而去。 听众朋友，以上为您播送的是传统剧目《范王宫》，又名《叶寒烟》《洛阳桥》《红山寺》。今天的经典戏剧故事节目就请您欣赏到这里，再会。